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75點，升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0.15，瑞士法郎0.979，加元1.284，人民幣6.648，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52，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67.89美元，賣出1868.8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 人类要建造繁华，大自然就要付上代价。 但动植物嘅命，你有关心吗？电视纪录片《城市演化的科学》，探讨在摩天都市不断扩张底下，动植物怎样发挥求生本能，在都市中挣扎求存。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就是你，我姓李，叫做我。 我和你一样，对这位千变万化的广播宗师念念不忘，于是重新剪辑你我晚年讲故事的录音片段同你分享。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带住故事同埋黑胶唱片等你。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间啦，时间都过得好快啊！今日咧就系5月4日，农历咧就系4月初4。星期三的清晨5点08分半。假设或者假想有个人在你的身边跟你在这里拉紧小提琴，一路伴奏着自己自弹自唱， 同你唱一首情歌，你会有咩感觉？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听你的声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系有个人喺你嘅身边，同你拉住小提琴唱歌咧，真系浪漫之极。又或者系弹钢琴，通常呢啲咧都好煞食嘅啊。咁啊，喺有音乐嘅一个嘅气氛之下咧，成个嘅情况咧都系唔同咗。当然咧，喺你身边嗰个人咧都系一个你有 feel 嘅人啦。早晨啦，时间5:13啊。咁啊，琴日嘅天气都非常之好吓，20多度嘅温度，又唔系话好热。今日同琴日即表面睇个天气情况都差唔多。今日咧有干燥嘅大陆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埋骤雨会逐渐增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而家温度22度，湿度70%啊。

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这首合唱的歌曲呢都是这个合唱的版本，二人合作的歌里面呢是很好听的，一首代表作之一，成龙和陈淑桦在91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合作呢就是李宗盛和他们写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台湾很多的一些的歌曲或者歌手呢其实都非常出色的，听回下、啊、原来他们都很多作品，包括在我开始的时候听张洪亮，他都是来自台湾。以下这首呢就是在92年的时候的作品，我们听的就是本地歌手周慧敏和台湾歌手的合作，合作的就是林隆璇，当时他拒绝跟周慧敏合作，他觉得他是花瓶，直至到咦他听过周慧敏的广东歌之后就转意念了，有这首合作的作品。 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像花中渐渐苍白， 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这每一天淡去无痕迹，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 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周慧敏同林隆璇嘅呢首合作，亦都系令台湾系认识周慧敏，就系呢一首歌《流言》啦。咁啊，林隆璇系一位创作人，当时佢就唔想同周慧敏合作，觉得佢系一个花瓶。但后嚟听过佢嘅广东歌咧，就觉得诶、哎，原来唔错、啊，就转咗念头写咗呢一首歌啦。但系呢只歌咧，初初都无法问世，就因为佢诶冇乜灵感啊。直至到去机场要飞去新加坡之前嘅十分钟，突然之间就哼到一个旋律喺脑海里边，咁咧就有呢一首歌嘅问世啦，佢只系花咗五分钟就完成咗啦。有啲时候啊，写嘢都系啊，冇乜灵感咧，揸咗支笔好耐都写唔到，但系突然间灵感嚟咧，就哇好多。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更求。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是我苦寻恨悠悠，心结是不够。我此心盼望接受，恨世间爱已难求。 爱你心因已几厚， 千千结更厚，一 久心里已怀千千有，心结千万扣。似爱似我苦寻恨悠悠，心有情意万缕。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遇袭，发生爆炸，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受损，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报道指，俄罗斯对利沃夫发动空袭。由市中心可以见到有几处地方冒出浓烟，地方官员说至少三间发电厂受损，工作人员正在抢修，呼吁民众留在防空洞。乌克兰铁路公司发表声明，指俄军炮击铁路变电站，导致服务受阻，一些火车班次在进入利沃夫范围前停低。自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利沃夫周边地区多次受到导弹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遇袭的都是军事或者物流目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社交专页说，欧盟正是制定第六轮制裁俄罗斯的措施，目的是将更多俄罗斯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之间的金融通讯协会支付系统之外，找出制造虚假信息的人和打击俄罗斯石油出口。博雷利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将会提交欧盟27个成员国审批。有其他欧盟官员就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在当地星期三展述有关制裁措施，当中包括在年底前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欧盟 26% 的石油进口依赖俄罗斯，分析指对俄石油禁运可以令俄罗斯失去大笔收入来源，但是欧盟国家对此出现分歧。有能源研究中心指出，自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欧盟国家已经向俄罗斯支付超过470亿欧元购买天然气和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对部分被指对俄作出不友善行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特别经济措施作为报复。法令禁止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等部门、联邦管辖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和俄方措施涉及的外国法人和个人履行合约、义务或者进行金融交易，亦都禁止向被制裁者出口产品和原材料。法令亦都指示俄罗斯联邦政府在10日内确定措施涉及的人员、交易活动标准和明细清单。政府因应疫情趋势持续稳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星期四起提前放宽餐饮处所最多8人同坐一台，以及容许身处郊野公园、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等情况下可以不佩戴口罩。当局说，除非疫情大幅反弹或者急剧转变，由今个月19日起实施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延长餐饮处所晚市堂食时间至到晚上11:59，酒吧酒馆可以重开，营业时间至到凌晨1:59，每台人数上限是4人，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和邮轮可以重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28点，升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5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12，瑞士法郎0.978，加元1.284，人民币6.65。

都要再过滤一下，嗯，今日有啲乜嘢要做啊？谂下谂下，可能咧你就会醒起有一啲嘢，啊系，差啲唔记得咗添，往往就系咁。如果真系记得晒嘅咧，就系喺临瞓之前执好晒，或者你要带啲嘢出去咧，我都有呢个习惯嘅，咁就会摆定门口，即系挂好咗个袋喺个勾度啊。咁临出门口咧望一望，就系嗰啲范围，你要提醒自己要带出去咧，就系咁。咁起码你都十样嘢都有九样记得，总可能会有遗忘嘅。如果冇就最好啦吓。咁就你啲情况咧就会好办事啲噶啦。咁否则嘅话咧，亦因为系可能忘记带啲嘢咧，又可能原来都好紧急嘅时候咧，又要翻上楼去攞个。通常我的情况咧就会系手提电话，因为你知而家手提电话个重要性啦。其实明明自己摆晒落袋噶啦，咁但系出咗门口之后搭 lift 嘅时候就谂下，咦系喎，系咪真系冇带咧？当时因为急嘅情况咧，你就揾唔到噶喎。咁啊，翻上楼揾嘅时候就，哦，原来我已经摆咗喺呢度。唔知道你有冇我呢个情况啦吓？冇咗个手提电话极之不便，你知啦，入商场啊、食嘢，你都一定要有个电话嘟先得。早晨啊，5:41，气温22度。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沿途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陈洁玲同埋叶德娴合作嘅呢首《千个太阳》，咁啊，慢慢咧就你起身咧，见到个天咧都好快，比以前咧快咗系光噶啦，因为都立咗下啦吓。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埋骤雨咧。是会逐渐增多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62%。咁啊，喺晏啲嘅时间，今日六点后啦，我哋会有女博士啦啊，咁佢就以运动为主。今日就会讲嘅咧，就系一个话题，都系近期好多人讲啦吓，确诊啊，确诊康复之后咧，有啲后遗症。咁之前咧就系林思维就讲咗个饮食嘅方面啦。咁而今日咧就阿博士咧就会讲下，你一定要做运动啦，系好多嘢嘅康复咧都系需要做运动嘅配合啊。咁就系讲确诊康复者运动需治啊。这个声音来自边哥哥钟镇涛和彭建新。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合作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晚餐谈笑，你要合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甜蜜，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 Kenny B 钟镇涛同埋彭建新之前有合作嘅一段情，而头先嗰首咧就阿伦嘅歌《爱是这样甜》啊。早晨啦，时间5:48，咁每一日啦，我哋起身嘅运作啦，离不开一定要搭车啦吓，睇你搭咩车系。喺你个区去由 A 点去 B 点，平时惯常有咩车，咁你就每一日如是咁样吓。咁啊喺我哋香港都好多选择，公共车辆都好多，港岛区仲有电车嘅配合。咁日常嚟讲咧，都好多人搭嘅咧，就系、呢个港铁啦吓。港铁嘅东铁线咧又迈入一个新嘅里程啦。喺呢个月嘅15号，即系大概过两个礼拜之后咧，咁又即系吓期待已久嘅。 而家嚟到啦，新延过海成为香港第四条嘅过海铁路。到时咧，乘客就可以一程过嘅车咧，喺新界北系直接咧去到金钟嘅港岛嘅核心地带。哇！如果你系喺嗰度翻工又喺新界嘅话咧，咁以后就快好多啦。咁金钟站往来上水站全程咧就系40分钟，比起现时就快15分钟，车费系不变。咁新设嘅会展站往来红磡站就需要系5分钟到。咁为咗配合咧过海嘅呢个段呢个嘅通车啦吓，咁啊东铁线就原有嘅大家搭开嘅12卡车咧，又要荣休啦吓，又要习惯翻呢个9卡车。不过讲翻个9卡车咧，我又觉得真系极之不方便。平时有时可能你喺某一个位，大家都计算噶嘛，自己喺边一个位喺个卡车出嚟嘅时候，我就配合咗行去个出口，然之后去你嘅目的地。咁但系当九卡车嘅时候咧，我原先企开个位咧就冇嘅，咁你又一路要褪翻去一个位咧，先至可以搭到嗰个车。其实系真系不便啦，咁由12变为9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想象你嘅人啊再少咗。咁呢一个九卡车咧就将会系接棒啊喺呢一个即系过海线。咁所以有啲人都会担心，哦，已经咁多人，尤其是金钟都系一个好热闹、好旺嘅站。咁你由12卡变9卡都真係逼爆㗎喎，真係会驚排长龙。咁所以港铁呢就话都会因应呢个交通情况呢，喺繁忙时段呢会係安排吉车呢就去载客分流㗎。咁呢一个呢耗资近1000亿元嘅沙中线嘅工程，讲下讲下其实係10年前係动工啦。咁就係10年前2012年中去动工，而东铁线嘅过海段作为工程嘅一部分。咁原本係话喺2020年嘅12月通车嘅，但係最后呢就修订嘅通车日期就係今年嘅6月至到7月。咁而家讲緊嘅呢就係喺呢一个月份，本月15号呢就係新延过海㗎啦。咁大家又可以见下啲嘅新嘅面貌啦。 各位搭乘以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Your attention please. 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 若回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敬松话俾罗欣贤同埋所有人知，自己肯定唔系甩棍，当面指证甩棍就喺佢哋其中。而另一边厢，边国立大人去到老春阳嘅办公室捉走咗白小莲，罪名又系啲乜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有快乐嘅心境，每一天就会有漂亮嘅开始。除了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包括开阔你思维的钟志光叶君耀，帮你保健的崔兆汉博士，运动加营养就有雷洪德博士和林思维，为你拥有健康生活打打气。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望望大钟，仲有四分零钟嘅时间咧，就系去到六点钟啊！而家温度系22度，今日最高温度28度。嗱，今日咧就系5月4日星期三啦。咁啊，大家都慢慢习惯翻，系去希望能够有翻以前嗰种嘅生活，包括最直接就系食嘢嗰个问题。由而家都可以有四个人啦，咁迟啲又放宽啦，咁啊，将会由政府因为因应呢个疫情咧，就呢个疫情嘅趋势持续稳定，就进一步咧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啦。咁由呢个星期四开始咧，就提前放宽餐饮处所嗰个最多咧，就系有可以8个人咧坐埋一齐啦。又会开翻泳池啊，有啲康乐啊，同文化事务处嘅水上活动中心，同埋嘅一啲嘅公众游泳池都可以开翻啦。同埋你去身处郊野公园进行呢个户外嘅一个剧烈嘅活动嘅时候咧，就可以唔需要佩戴口罩。咁而再亦都有酒吧都去放宽翻啦，咁可以营业到晚上咧系1:59，而即系食饭饭堂时间咧就可以11:59。咁酒吧咧就系上限4个人啦。咁而慢慢陆续开翻嘅时候，希望大家咧都系见到呢个放宽嘅情况，都系当然开心啦。但系都要不忘系一个嘅警惕之心啊！我哋处处都要做翻个防疫嘅防范，唔好好多嘢咧就掉以轻心。否则嘅话，我哋又唔再享有呢一个慢慢即系扩阔翻嗰个嘅宽松嘅条例咧，就唔好啦。所以咧，都有赖大家自己谨记，都要系做好自己吓。咁你嘅生活先慢慢去多姿多彩翻。 躲不开那悲哀欢笑，活着永存在。逃不开那得失。 需要选出更多支持堕胎权的国会参议员，并且要比支持堕胎权的国会众议员占到多数席位，借此透过以联邦立法形式捍卫女性堕胎权利。事件中的判例是近五十年前罗伊素韦德案，是美国史上将堕胎合法化的标志性判例。传媒引述的泄密资料显示，目前保守派占优的联邦最高法院可能推翻这一宗判例，将会在六月或者七月初作出最后决定。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过去的星期日，已经有20个国家报告了至少228宗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疑似病例，另外有50多宗病例正在调查之中。世卫发言人说，大多数有关病例来自欧洲，但是美洲、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亦都发现部分病例，不少病例据指有黄疸和胃肠症状，少数病例就出现肝功能衰竭，甚至需要进行肝脏移植。目前不明原因儿童肝炎已经造成至少一名儿童死亡。世卫又说，腺病毒导致儿童肝炎只是一种可能的假设，该机构正是调查病原体。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128点，升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5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15，瑞士法郎0.979，加元1.284，人民币六点六四八，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7.8美元，卖出186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之前，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桌面和双手，做鼻腔采样，把拭子探进鼻孔，沿鼻孔内壁按要求的次数打圈，左右鼻孔都采样以后，把拭子前端充分浸入检测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把溶液慢慢滴进检测卡的样本孔内，等候说明书指定的时间后读取结果，逾时结果无效。用完的检测组件稍后妥善弃置。如果检测卡只有 C 区出现横线，结果是阴性；如果 C 区和 T 区都有横线，结果是阳性。拍照保存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呈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如有感染可以早察觉早治疗，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喂，你间房成个垃圾缸咁，头先我帮你执咗房啦。 唉，知道啦，知道啦。 咁搞一搞啊，你啲嘢都唔知摆喺边啦，真系多得佢唔少啊。 但系你上次揾得翻珍而重之嘅宝物，都系有你妈咪帮手啫、啊。今个母亲节，一于答谢下妈咪啦。 又系、啊，多谢妈咪。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嘅仔女一样，始终在乎你。 VIPS 开麦真系好正噶。 好正喎、 啊！但我唔识填申请表咧。 想填表冇难度，预约咨询服务。 点预约先 ？Inbox RDHK CIBS Facebook 专页，或者打23312334专人服侍你。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星期三嘅清晨时间接近6:12啊，咁一阵会有雷博士嘅出现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咧，听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啦，随后2-3日嘅云量同埋骤雨咧会逐渐增多嘅。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4日嘅呢个清晨，呢、這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呢位朋友咧，大家都冇喺呢一个节目里边听佢嘅声音咧，过半月啦。佢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冇见你过半月啊，咁因为呢个半月咧，就听阿林思维讲下啲饮食之路， 嗰啲紧要啲。 系啦，嗱，讲下肾病患者嘅饮食啦，同埋咧就系近期都系一个热门话题，就系好多人确诊之后咧都话有啲后遗症。咁啊，林思维就系 專係喺嗰個飲食營養方面做一個補充啊。 係啦，咁啊，另外就喺運動嗰度咧，就對於康復嘅朋友啦，或者健康嘅朋友嚟講都緊要嘅。 係。 咁所以今日我哋用啲時間就係分享一下，就算因為而家你講緊都有接近係差唔多120万嘅香港嘅朋友咧，就不幸確診啦。咁雖然即係呢個 Omicron 嗰個輕症嘅比例相對會多啲，但亦都有少部分咧係真係不幸咧係中症啊。或者重症啦，甚至无入院啦，咁所以佢哋嘅复康嘅过程咧，都需要有运动呢个元素吓。咁所以我哋今日都从一个运动医学嘅文献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咩最新嘅资讯咁啦。 系啦，咁一般嚟讲咧，就系嗱，我有啲朋友啊，同我嘅屋企人咧都有确诊到，佢哋大致上咧喺之后咧都系八声咧就系沙，同埋我爸爸就因为佢有认知障碍啦，个自理能力系低咗嘅， 系 吓。但其实呢个会系一个暂时嘅现象，定系佢会一路都系咁咧？ 首先，我哋从生理学嘅角度去睇咧，嗱，早期咧，即系久不久都有人讲咧，就话，好似当伤风感冒咁啦。 系啊，系啊。 嗱，喺生理学上咧，呢个绝对咧系不恰当嘅讲法，因为譬如我哋喺运动之中，嗱，如果你轻微嘅伤风，即系讲紧上呼吸道嘅感染啦，你可能流鼻水啊，咁中等嘅强度嘅运动咧，基本上可以掌握到嘅。但系如果你话系感冒啦嘅话咧，咁你個免疫系統嘅細胞咧，就要集中嘅火力咧，對抗呢啲入侵嘅病毒啦。咁所以喺感冒期間咧，運動我哋咧就不建議係暫停嘅。 係。 咁我哋已經知道啦嘛。但係而家呢只嘅新冠病毒咧，我哋未曾掌握到佢有咩嘅所謂嘅後遺症。嗱，而家就係長新冠啦。咁你話而家睇翻世界各地嘅後遺症都相當之多嘅嗱，譬如你呼吸嘅困難啦，持續嘅咳嗽啦，關節肌肉會出現疼痛啦，聽力啊，甚至无视力啦，一个脑雾嘅情况啊，味觉啊等等啦，仲有除咗系肺部之外，心脏嘅影响啦，肾脏啦，肠道嘅健康啦，有啲会有吐泻啦，咁好多嘅多器官嘅一个影响，咁所以你点能够同伤风感冒比较咧？ 系啦，原来即系即係大家唔好睇小佢， 係啊。 不過喺可能唔同嘅人裏面咧，就有唔同嗰個器官嘅影響嚇。 冇錯，冇錯。嗱，其實我哋喺運動嘅層面咧，我哋睇翻呢兩年嘅疫情啦，咁就嗱疫苗出現之前同埋之後咧，對我哋喺運動嘅指引嚟講都有明顯嘅分別嘅。疫情之前呢其实嗰个影响相对大啲，因为咩都疫苗啦，如果大家记得即係开始第一波嘅时候呢，就好多欧洲嘅职业比赛足球都停晒啦，咁同埋又唔俾观众入场啦，係咪咁嗰陣時，相對除咗係肺嘅功能影響大之後咧，心臟嘅肌肉影響咧，呢個都多嘅，係啦。喺運動醫學嘅文獻，差唔多有2%嘅高水平嘅運動員咧，都出現一個心肌炎。咁心肌炎咧，其實個後遺症對佢運動能力能唔能夠即係做翻佢喺精英水平呢個能力咧，都可能有一個風險啦。咁但係自從有咗疫苗之後啦。咁啊，好多運動員就算不幸確診咧，只係一個輕症，輕症啦，咁同埋都唔需要話入院去治療。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嗰個復康嘅運動嚟講咧，就睇下你係咩症。如果係輕症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係自我隔離啦，或者係被安排隔離7至14日到啦，你都已經康復咗啦。咁咧就循序漸進，就用翻大約係4个星期。分階段咧，提升翻你嘅心肺功能啦，你嘅呼吸系統啦，你嘅肌肉力量啊，因為你都停咗2个礼拜，你始終都會差咗啦。但係如果你係不幸係重症或者係需要入院，甚至無入咗深切治療部嘅話咧，咁而家喺運動醫學嘅指引咧，都建議大家咧就可能需要做翻一個詳細啲嘅心臟嘅檢查，因為都擔心你可能個病毒係影響到你心臟啦。咁因為你知心肺啊，心臟同肺咧喺兩個系統，我哋喺影響我哋運動嚟講緊要啊嘛。我哋要靠個心臟泵啲血液俾我哋嘅肌肉啊、循環系統啊，咁肺咧就係呼吸系統啦。喺運動之中，我哋嗰個呼吸嘅頻率咧， 講緊都係比平常咧係高出係可能十倍以上啦。咁、所以真係大家做運動都係增強體質啦，但係都要平衡翻。即係你要留意一下身體有咩影響咗咯。 係啦，可能嗱，有啲係即係覺得以為冇乜嘢，在家隔離。但係如果都仲係覺得自己唔係好夠氣喎， 係啊，氣喘 嚇，咁呢個都係心肺有問題㗎咯。 係啊，氣喘同埋咳嗽咧，都喺長新冠嘅文獻嚟講都係幾多嘅。咁喺香港呢個 Omicron 影響咧，相對都比例多。早前我記得理工大學咧康復治療嗰邊嘅研究團隊咧。都發現咧有四成多啲啦嘅新冠嘅康復者咧出現一個綜合嘅肌肉疲勞嘅後遺症，咁都需要做一啲簡單嘅鍛鍊啦，即係類似好似八段錦啊一啲輕強嘅肌肉嘅鍛鍊啦，心肺嘅鍛鍊咧係比好幾個星期甚至無可能係半年到啦，俾佢係康復。咁因為我哋而家最大問題對於呢個病毒喺我哋嘅運動能力影響咧。我哋冇一啲長遠嘅追蹤嘅數據， 因為好新啊，都 係啊，好新啊，咁所以都要靠大家感覺下個身體有咩嘅變化啦。咁又咁喺疫情嘅中期左右啦，咁啊喺英國運動醫學期刊亦都有啲分析嘅文獻咧，就話如果你係平常有做開運動嘅話咧，就算你不幸確診啦。對比起冇運動嗰班嘅市民啦，你入住醫院啦、入住深切治療部啦，同埋死亡風險咧，都降低咗大約係一至兩倍嘅。 係，即係始終你有運動底， 有運動你始終你嗰個免疫系統咧，嗰、那個細胞即係對抗入侵嘅病毒呢、這個能力始終都會強啦。 呢、這個好似等於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啦，嗱就係你平時嘅底打得好咧，就保護下你先咁啊。係 啊，咁同埋即係你講緊有運動嘅朋友，佢肌肉相對會多啲啦。咁我哋知道而家肌肉對於嗰個免疫系統啊，同埋內分泌系統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咁同埋大家都聽過啦，早期嘅疫情嚟講，肥胖咧係一個死亡風險嚟噶嘛，喺個疫情嚟講，特別係歐美嗰邊咧，肥胖人口呢個實在太多，咁所以而家都係你做運動嘅朋友，基本上肥胖嘅比例相對又會細啲啦。 咁嗱，有咁多長者老人家就喺呢一個咁犀利嘅情況之下咧，就離開啦。會唔會都係相對嚟講，佢哋係少啲運動嘅？尤其是可能係成日卧床嗰班咁樣咯。 咁喺疫情初期咧，就係啲長者即係不幸確診咗，需要入醫院啦。咁因為卧床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佢冇得喐動，係肌肉活動。咁發覺係佢哋卧床大約係四至五日左右咧。肌肉纖維已經好明顯出現一個萎縮，咁你肌肉萎縮咗嘅時候咧，自然你嘅心肺功能啦，你嘅免疫內分泌系統都會差咗。嗱，我哋而家即係疫情都稍微舒緩啦，咁唔單保未來，仲有 N 咁多波嚟噶， 大家都要喺少少嘅作戰狀態啊。 咁所以而家多咗好多促進健康嘅專家都建議咧，就係長者咧。是平常更加需要是做一些適量的運動、提升他的體質。我們特區政府都是用一個盡量是減少那個死亡風險啦、死亡的比例啦、入深切治療部這個比例啦、其實日後我們那個運動的政策是不是可以彈性啲去處理一下，俾長者或者係啲長者中心裏面咧，係多啲做一啲力量嘅鍛鍊啦、呼吸機能嘅鍛鍊啦。咁呢個其實對佢哋嘅個人嘅健康狀況係有所提升嘅。 係啊，嗱呢個情況咧，當你喺哇即係感染力去好高嘅時候，好多場所都封閉咗嘛。即係譬如你要玩運動嗰啲都冇啦、或者甚至乎如果你去公園一啲設施咧，有啲都係唔俾玩噶嘛。咁所以你即係靠自己在家做嘅啫。 有時夜晚我都會去啲公園度，即係做下緩跑啊，或者即係唞下氣啦。我哋叫做下抗疫，始終真係會疲勞嘅。咁我都見到嗰啲長者嘅設施咧，譬如拉下手啊，有啲嘅擺下腿嘅咧，真係市民咧都忍唔住嘅。我見有啲都靜靜雞咧入去做下運動啦。咁因為夜晚嗰陣時候，可能管理嘅人手都放咗工啦，或者點啦。咁所以嗱，我哋睇到運動對於抗疫嚟講，是真的重要，咁所以如果日后真係唔好彩仲有下一波嘅时候呢， 咁我哋系咪应该比较弹性啲嘅处理？特别系长者嗰啲运动嘅设施啊，吓、譬如康文署，好多一删就全部删晒啦。咁其实我都好多时喺唔同场合都希望反映一下，譬如一啲简单嘅运动、个人嘅运动系相隔其他人可能系多过五米、十米嘅距离嘅话，其实系咪容许到佢哋继续嘅参与咧？ 系咪都唔使五米咧？你食饭嗰啲台都系一点五米啫嘛，系咪啊？ 我哋再保守啲啦，陈佩卿 系 咁啊，因为最近都有一班哥哥姐姐佢哋玩开草地滚球嘅，咁啊好多康文署所有啲草地滚球场啊删晒啦。咁你草地滚球其实嗰个空间啦，相对你可以隔开同其他人有两米距离，大家有晒疫苗通行证，再入场嘅时候做埋呢个快速检测。 系。 咁你嗰啲设施系咪唔需要全部删晒呢？因为始终人系需要有运动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真系呢个我哋都好无奈。 所以呢就真系有关当局呢真系要认真考虑下，其实重新諗下有边啲场所其实可以某程度上可以开俾人。 是啦，嗱，政府咧亦都理解嘅，咁佢就话，诶，开得俾你呢个项目，第二个又会投诉我噶啦，唔开。咁但系其实，喂，唔系，咁有啲项目事实上个风险大噶，譬如你话一啲对战嘅项目。譬如你话打摔跤咁，喂，其实摔跤真系高风险，因为大家揽住， 系啊，所以你唔可以做呢啲埋身嘅嘢。 你唔能够将运动所有嘅项目系一次过啊，全部都系咁。咁有啲运动，譬如我都有啲朋友玩射箭嘅，射箭嘅场所其实系好安全嘅，系嘛？ 佢起码个距离 我隔篱有两米五米嘅距离， 系啊， 一个人去射，一个人去执箭，打晒疫苗。咁其实点解要删呢？ 系咯， 系咯，咁呢个都系要交俾有关当局去解决啦。 咁啦，嗱，好啦，我哋假设要谂下啲嘢，我哋唔好靠人，要靠自己。咁我自己在家或者我喺一个适当嘅范围里边，我咪靠自己去做。如果喺呢个康复期间系循序渐进式嘅时候，有冇啲咩嘅运动系适合佢哋重新去做咧？吓， 系啊，网上我都见到有几间医院啦，就系、是。理工大学啦，佢哋研发咗系一套嘅动作啦。其实喺网上大家上翻佢哋嘅网站都可以揾得到嘅。 确诊后嘅运动， 确诊后嘅运动啦，复康运动啦。咁理工大学嗰套咧就系八个招式嘅动作，其实类似好似八段锦啊嗰啲咁简单嘅动作啦。咁就系俾一啲轻症嘅确诊者啦，其实系做一啲复康嘅动作。咁其实任何嘅我哋喺节目里面介绍过啦，譬如你做一啲开合跳啦，摆下手啊，呼吸嘅锻炼啊，抗胸嘅练习啊，掌上压啊，仰卧起坐啊，呢啲简简单单大家可以能力做到嘅。最紧要保持嗰个肌肉有适量嘅活动。咁每日累积你做到半个钟，如果理想嘅做到一个钟，你可以分阶段做。咁对你嗰个健康已经系一个好嘅提升噶啦。 系啦，另外咧，如果你真系确诊咗咧，有一个好处就系话你有九十日嘅免疫咁样嘛，系嘛？咁我会唔会系仲更加把握呢九十日嘅时间里边就去做运动咧？ 咁嗱，都要 黄金时间啦， 都要睇你嗰个进度嘅，因为嗱，你真系不幸确诊咗啦，你起码用大约系十四日到吓，即系我哋用一个科学上十四日你嘅隔离啦。咁你十四日隔离咧，你间房间里边咧，你嘅体能会下降啦，你嘅肌肉都会系某程度上都会流失啦，心肺功能会跌啦。咁所以头头尾尾，你再重新去翻去运动嘅话咧。呢、这个真系要按你平时能力嘅大约系一半到作为一个起步。咁、因为始终我哋喺运动之中，嗱，除非你系职业运动员啦，你真系要搵个生计。但系一般普罗大众做运动，你都想强身健体啫。咁所以你同时间你都要注意翻身体嘅变化，适应呢、这个系紧要咯。 系咁喺呢一次吓，即系疫情或者系即系。不幸確診咗嘅朋友咧，又會發覺原來即係運動嗰個重要性啦，一個反思啦。好啦，咁記住今日開始咧都要一路做運動。咁下個禮拜三就再見啦，雷博士、又講另外一個題目嚇、OK， 拜拜， 拜拜。 目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 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入微，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入微，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世事如棋，局局新。许冠杰嘅《世事如棋》结束我哋今朝节目，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遇袭，发生爆炸，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受损。报道指俄罗斯对利沃夫发动空袭，由市中心可以见到有几处地方冒出浓烟。地方官员话至少三间发电厂受损。工作人员正在抢修，呼吁民众留在防空洞。乌克兰铁路公司发表声明，指俄军炮击铁路变电站，导致服务受阻，一些火车班次在进入利沃夫范围前停低。自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利沃夫周边地区多次受到导弹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遇袭的都是军事或者物流目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时候，指欧盟成员国对乌克兰部队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克里姆林宫在公告入面提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指乌克兰在区内城市和民众聚居点密集射击，导致平民伤亡。西方国家本来可以透过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和停止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协助制止有关暴行，但是就对有关情况视而不见。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除了再次呼吁俄罗斯透过停火和和谈停止攻击邻国，亦都敦促普京继续允许由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入面的亚速钢铁厂撤离被围困民众的行动。伊朗外交部长亚卜杜拉希扬说，伊朗正是通过欧盟代表和美国利用交换书面信息的方式进行有关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他说，伊朗的谈判目标是达成一项强而有力和持久有效的协议，只要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伊朗代表就会对协议进行最后修改。亚卜杜拉希扬又说，美国需要采取务实态度，在所有领域取消针对伊朗的制裁，而获得经济保障是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